大家好，我是毓敏，我而家要喺度宣布关于毓敏喺 My Radio 嘅节目直播同埋重温嘅安排。喺直播嗰部分，我嘅节目包括毓敏踩场、毓敏踢爆、毓敏会客室，都会喺我嘅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亦都会喺 My Radio 嘅 Facebook 专页直播。新嘅加多一个就系 YouTube 黄毓敏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後呢，可以喺呢度撳訂閱，係咪？咁呢你就可以睇到毓敏喺 My Radio 嘅節目嘅直播，仲有毓敏嘅 YouTube 頻道，你可以睇到過去八年黃毓敏喺立法會嘅發言全記錄，非常之精彩。記得要訂閱毓敏 YouTube 頻道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线， 好欢迎大家收看《本土最前线》第二节嘅。咁啊，喺我哋进入第二节嘅话题之前咧，我哋有一个少少嘅宣传啦。咁就系、即系大家睇到呢个系张国荣先生嘅大碟啦， 不得了啊！ 系啦，咁其实咧，我相信咧，所有观众咧都好想得到呢张大碟喎。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本土最前线》节目咧嘅嗰个月费专享嘅一个禮品嚟嘅，咁就喺依家至到咧12月31日前咧，咁如果訂閱我哋本土最前線，咁啊係我哋2019年1月嘅嗰個月費最多嘅話，而嗰個支付總數咧係超過1000元嘅任何一位觀眾咧，咁就會將會得到呢一隻咧黑膠唱碟嘅。咁呢張黑膠唱碟咧就係張國榮先生1985年出版嘅《為你鍾情大碟》。咁就唔係復刻版嚟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節目㗎。咁啊，即係我哋講完宣傳啦，咁我哋嘅講返我哋嚟緊即係2019年啦，2021年我哋本土派、港獨派可以點樣行，嗰、那個前路係點樣去走啦，點樣走落去啦咁樣。咁其實啱啱第一節都講到，其實我哋香港人嗰個本土思潮呢係越嚟越堅實，越嚟越咧，即系鞏固咗嘅時候，咁呢個其實呢個時機咧，對於我哋本土派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即係例如話，我哋呢個節目又可以做啲咩去，即係去回應呢個思潮咧？ 我諗個吊軌嘅情況就係在於咧，近年即係2018年啦，特別即係4月之後，貿易戰正式開打啦，係嘛？中美貿易戰。其實依家中國同埋香港嘅情況咧，可以講得上係近2014年之後咧，係最好一年嚟嘅。依家整個形勢咧，我諗到2019年咧，至少頭半年咧都係會咁樣嘅。我哋嘅思潮、我哋嘅理論係即係越嚟越多人相信啦。咁然之後喺美國個力逼底下，中國個國勢亦都係越嚟越差啦，係嘛？亦都係即係大家對於泛民嘅迷思都開始破解。但係問題就係喺呢個外圍環境最好嘅呢一個時間裏邊咧。我哋作為一個政治派系咧，嗰、那個實力咧，同埋我哋嘅出路，亦都係比中國咧係打壓到最差嘅一個時間嚟㗎。咁啊， 即係好簡單咁講，其實政府用嘅打壓嘅力度咧，係前所未有嘅。 冇錯， 而嗰啲泛民啊，或者傳統嘅一啲泛民主派嘅政客咧，從來都冇經歷過。 咁當然佢哋都即將會經歷㗎啦。咁你由朱海地，然之後到民主黨兩傻係嘛？ 但佢哋會依家先講話啊，即係好可恥啊，好黑暗啊。 啱啱瞓醒啦。 咁啊，但係其實你 DQ 嗰啲嘢係一早已經有㗎，即係2016年陳浩天、梁天琦等等都已經有㗎。 咁所以話個外在環境係最好，但係當我哋嘅狀態其實客觀而言即係冇得講，一定係最差嘅時候咧。要點樣去重新喚起翻呢個狀態係一個好困難嘅問題，亦都唔係話即係 honest， 我冇一個呢個萬金嘅靈藥啦嚇。即係我哋當然就繼續喺網台也好，自己嘅 Facebook 也好， 我哋都唔會有答案啦，唔會有一個藍圖啦。即係啲人係話成日都挑戰我哋，即係你港獨派有咩 答案啊？ 有咩藍圖啊？即係帶我哋走出呢個困境啊？ 咁有個就唔係坐喺度啦。即係 其實有幾好笑嘅，因為當你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譬如話你個出路喺邊度嘅時候咧，第一個問題就首先反省一下，就係話你泛民主派有啲咩出路咧？你除咗你個所謂嘅民主回歸嘅論述，即係既要民主也要回歸，然之後好似英治港府 底下透過不斷的積極參與民選，當時還有三級議會，現在是沒有市政局、區域市政局，所以只剩兩級議會嘛。以前他們是透過在八九年民運之後大錯了，大挫敗之後呢，反而他們化悲憤為力量，然後很積極地去參加這個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啦、立法局啦，和這個區議會的選舉呢，透過攞得更加多的議席呢，是將來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跟中國講數的。 是啊，是啊， 所以當其實是相當之積極。而在直選來說呢，這個立法局的直選呢，其實泛民即當時的民主派不是泛民，是大贏的，你自己看歷史、是啊。所以當其實有很多所謂雙料議員、三料議員就是這樣來的、即包括梁耀忠、馮檢基那些呢 都是這樣樣出來的、但是個問題就是說，到今時今日你的政治空間已經收窄，即 which is 你所謂的自由不干預的選舉是已經沒有了，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已經沒有再出現了，自從出現 DQ 這件事的時候，用行政手段去干預你的立法選舉的時候， DQ 參選資格啦，去到人家當選了啦， 選贏說你宣誓出事啦， 又可以 DQ 埋啦，那你這個選舉的即可以說啦，即你泛民以來 泛民主派那個所謂的出路，來來去去都是選舉的，都是議會議席的，但是16年開始已經這一條路告訴你沒得走， 因為以前即是 很要 追隨到 很古早的時候呢、當你還未很積極的參選的時候，甚至未有政黨出現的時候呢，在英治港府的時候，那班民主派呢未有黨派的時候呢、他們首先其實是由民協更之前 SOCO 去做那些地區工作開始，但他們都不是地區工作的做、他們是嚴格地來說是就一些議題去鼓動當地的居民、去組織起來去抗爭和政府bargain、而當你去示威遊行、或者集會、或者有些集體行動的時候呢，傳媒輿論會報導啦，有很多人就會關心啦，去支援他們、或者怎樣成啦，咁政府又要落嚟去問候啦，又要體察民情啦。咁、事件咧就喺大家嘅互相嘅角力，同埋喺個政府肯同你傾之下咧，去比較完善地去解決，而冇下下都要流，即係釀成流血衝突啊之類咁樣、好似法國黃 背心咁樣。運動係啊。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當時係英治港府啊嘛，係 啊 係啊，而且仲係後期啊嘛。後期的時候已經是經過麥理浩開始的善治，要跟即香港人打好關係啦，亦都是要留下一些所謂的民主的種子啦，就是種子 啦，管治啦， 唔係種棵植物俾你食咁樣。個問題就嚟啦，香港人咧仲係即尤其是泛民主派咧，仲係沿用緊一系你社運就是要靠這些。咁後來就有政黨參選啦，因為馮檢基之類咧，佢去咗英國將嗰套係、我哋既然搞得群眾運動啦，我哋係咪應該要唔好嘥咗啲群眾運動咧？我做完呢個 campaign 之後，我哋係咪應該組織起嚟，將呢啲政治能量轉化為選票，積極去參選，入到去個建制度去改變，帶來啲政治改變咧？其實呢條 path是由民協開始帶 的。 OK， 這個有點熟悉，因為就在雨傘革命之後，大家都是丟出來的方案或者方向就是走回選舉的路線。 其實大家拿回、中大馬岳的即是這個80年代的 什麼新社團主義， 不是80年代那個、即是社運還是什麼鬼的、口述回當其時的社運和政治歷史呢、其實看回他們一路走來的那條方都是這樣的、到今時今日沒有變過，即是2003、2004的時候那個選舉的奇蹟啦，所謂的你2004年的時候一致稱民主派都會贏的，連曾建成都贏到的， 是啊是啊， 那個時代 有點像楊岳橋都是啊，即是去到他跟梁天琦去鬥的時候，大家都是拿說這個關鍵一席、你只要你投給他呢就是幫到民主、 其實再早啲嘅時候，葉劉即係呢個民建聯主席馬力過身之後，佢港島個議席空出缺啦。葉劉淑儀同埋陳方安生對決嘅時候，都係呢咁嘅場面㗎。 好，補充翻先，頭先啊齋主講嗰本書係《香港八十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咁就係馬鶴寫嘅。 冇錯，入邊有好多前民主人士嘅一啲訪談，係相當之精彩嘅。睇本書。 OK。咁其實即係我自己睇就係話，其實呢個都幾奇怪嘅，因為泛民主派即係佢哋一路以嚟嘅出路就係用選舉議席或者去氹啲香港人，就話啊，你只要投票咧就可以幫民主就出咗一分力噶啦。咁但係咧，去到2014年嗰陣時咧，即係佢哋發覺冇得再同即係中共去傾啦，於是咧就。即我自己會歸類為佔中三子都是泛民出來的體系的人來的， 當然 而他們就會開始覺得我們要走出來，不可以再用一個議會上的抗爭了，就要行一個街頭的一個示威， 即所謂的兩條腿走路，其實當時走 的即一方面呢就是透過這個議會外的抗爭去凝聚這個民氣，但同時間咧，輿論嘅焦點同埋民氣喺呢度嘅時候咧，即係民意聚集咗啦。但係你議會入邊嘅人咧點做呢，就係透過外邊，就係透過一種裏應外合啊，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就係裏應外合，透過外邊嘅民氣去支持你喺議會入邊去抗爭，撐到底。當然唔係你話你和你非非嘅咁，你咪拉布拖死個議會咯。 可能叫做佢借助咧街頭。嗰啲嘅所謂抗爭力量咧，去攞多啲談判籌碼。咁但係咧，其實喺你2014年咧，大家都有眼，大家睇，亦都依家啦，佔中九子嘅一個叫審訊裏邊都已經睇到啦。好早咧，其實佔中九子或者係佔中辦事處以及嗰啲泛民主派嘅人士咧，都係覺得佔領係冇用啦，想快啲完咗佢，快啲咧，即係希望學生咧快啲退場撤退咁樣嘅。咁即系意思就系话佢哋又唔敢行呢条路，但系佢哋开咗呢条路之后咧，于是咧就搞个大台，谂住控制翻群众。咁但系控制唔到啦，于是又掉一句一个方向啦，又话啊，你哋可以翻翻去议会上面去从建制嘅层面去改革，即系其实系行翻一条旧路嘅。 所以2016年咧，好多人去參選啊，又有啲希望咁樣咧。其實個希望係抌俾本土派嘅，咁但係本土派又俾人哋 DQ 咗啦，好多都選前已經 DQ 咗啦。咁啲選後仍然係有 當選， 即係有清正入到去啦。 係啊。 咁而當時啊，亦都係稱為本土派其中一支嘅葉普成，亦都入到去啦。 鄭 松泰。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梁又俾 DQ 之後咧。鄭松泰亦都係銷聲匿跡嘅，基本上佢站嘅路線已經唔再係佢有堅持到什麼 本土嘅路線啦。 佢永續基本法嘅路線咧，佢基本上係入到議會度都冇再主張，冇再提 啦。 因為呢樣嘢就係一方面咧，即係議會嘅路線其實唔好講2016年啦，其實喺2014年咧呢、這個。831談判破局以後咧，基本上冇談判，因為根本上林鄭主持同埋學聯嗰班代表去講嗰啲係各說各話啫嘛， 各自表述嘅咋，只不過。 但問題仍然係破局啊嘛，呢樣嘢，即係大家係冇溝通嘅渠道嘅。其實直接嘅損害咧，就係對於議會已經係造成好沉重嘅打擊。以前你知唔知道議會咧，本身你開。細會嘅所謂嗰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同埋副主席咧，其實係由親中派同埋泛民主派係輪流去擔任主席噶嘛，輪流派人去選噶嘛。但係自從政改風波之後咧，係唔再傾嘅兩邊。結果咪就係你睇到依家啲親中派選曬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咯。然之後依家又因為當年種下咗呢個修改議事規，2011年修改議事規則嗰。嗰條筋，令到小組委員會，即係嗰個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都擁有趕人以行為不檢驅逐人嘅權力啊嘛。咁所以大家即係不但只係你本土派已經消滅咗啦，已經唔再所謂嘅選舉大局入邊啦，連泛民主派本身佢想要去喺個位度大聲講嘢，都要謹小慎微。 甚至你依家睇到民主黨雙傻依家咁樣樣啦。咁當然啦，我哋唔可以淨係講泛民主派，因為我哋主題係本土派嘛。 嗯、 我哋翻嚟睇本土派。 嗯、 你依家你即係譬如話泛民主派問本土派喺邊度，邊個代表本土派？ 嗯、 問呢啲人嘅問呢啲嘢嘅人咧、嗯，心諗落落，你都係傻嘅。你依家執住我心口。系咁熬住我，问你系咪本土派？你系咪本土派？你系咪本土派？嗱、 嗯， 我就唔从政咧，我认本土派冇问题嘅。 嗯， 但系你从政一认本土派咧，就等于判你死刑噶啦，即系叫佢唔使选咁解嘅啫。 我都唔会请一啲即系候选人或者想选嘅本土派人物上嚟做嘉宾，因为你咁样系一个死亡之吻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即系你想佢死你就请佢嚟啦，或者你想佢死你就话你系本土派嘅代表啦，乜乜七七啦咁样样。 即系睇翻转头，我以前做学生主场嘅时候都有请嘅，即系区议员啊，即系未必系本土派啦，但我都会请啲真系从紧政嘅人嘅。咁、 嗯、 大家真系完全唔请啊！你唔好害死人啊嘛。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坐得喺度做节目嘅咧，全部都唔会 选噶啦， 即系议会路线噶啦。 所以譬如话邝宝贤佢喺呢个新东宝，唔系 sorry， 九龙西补选嗰度。佢都係以個人身份，因為佢退出咗清政啦嘛。佢、 啊啊、 都係以個人身份，佢話佢唔代表本土派。 嗯嗯、 我睇嚟，佢都係以個人身份去幫手拉票啊，或者點樣勝 啊, 啊， 都幫到盡啦。咁、 啊、 黃埔西定係咩個票都冇跌得好犀利啊，好、嗯、多票都係流向李卓仁嗰度啊。但係仍然俾啲泛民主派捉住怪罪就係本土派喺嗰邊。 係 啊, 啊，本土派係咪招到曬啊？ 你冇即係呼籲所有本土派嚟支持我啊？咁樣 我心諗你奉旨嘅咩？ 係啊，所以其實我會睇就係話我哋嚟緊2019年本土派點樣行落去呢，其實我在此好想喺度即係講緊咧，大家要了解到咧，其實議會呢個路線咧。已經行到一個接近一個盡頭，咁當然你哋可以繼續去即係嘗試參選嘅，即係你、如果你哋係身家清白嘅，能夠唔會俾港共政權可以話攞一啲報道話你同一啲港獨人士有關係嘅喎，咁樣咁你哋可以去選嘅，咁你選到可能純粹所以可以做嘅咧，就係、是、背後一啲資源嘅支持啦，以及咧探下監啦。 系咯，可能系支持一下啲議事啊，或者系 爭取籌權嘅改變啦、啊、改善啦、 啊，或者係關懷多啲組織。 呢、這個即係嗱，呢、這個又唔好話我係馬後炮啦。其實應該係本土最前線投嗰幾集咧，唔係本土最，即係我做隨主香港啊，投嗰幾集，大概一年之前咧，我已經講話其實呢一個立法會 DQ 完之後咧，係有好高嘅機會率。區議會都要 DQ 埋， 係唔使行嘅啦。其實都， 其實我係講咗嘅。 即係講真，香港政府點會再俾你哋一啲咁高調係本土派人士可以有議席咧？可以有公務嘅身份咧？ 當然係即係不幸嚴重啦，但係as expected 咯，你唔能夠話咁驚奇。哎呀，依家真係有咩理由村代表都 DQ 咧？ 即係你要做最壞嘅打算噶嘛？即係例如話你面對一個咁無恥、咁即係暴虐嘅一個政權。你鬧佢，你做咩咁無恥咁暴虐啊？咁樣咁呢個係笑話嚟噶嘛？你會預咗佢係會咁樣打下你噶嘛？ 即係大家都識講，即係呢個八九嘅民運啦，甚至係上追更遠嘅文化大革命嘅時候，中共政權係同一個政權嚟噶嘛？只不過佢人換咗，佢嘅 nature 係冇改變， 今日冇變過啊嘛。 既然大家都識講歷史嘅時候，點解個教訓你會覺得？是不會 apply 到香港身上面咧，連香港保安局依家反恐的取經都走去新疆的集中營、教育營、學習營， 這個真 係 無撚恥啊！呢個真 係走去取經的時候，你覺得香港將來的命運不會同一樣咩？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就係話點解我哋香港人仲要信一個或者相信，只要靠民主派、泛民主派去同一個會殺親手殺死自己人民的一個暴政去傾、去談判。我哋香港就會攞到民主嘅咧，呢個係一個天方夜談，一個笑話嚟噶。咁所以 最重要就係話你本土派今時今日咁嘅、嗯，大家即係睇死佢嘅就話啊，你得到咁嘅下場，點解會落得咁嘅下場？其實係因為唔向政權妥協。 係啊，同埋我哋真係碰觸到呢個暴政嘅痛處啊嘛！佢發覺原來真正有威脅嘅人。或者真正有威脅的一個反對陣營，不是泛民主派，不是自決派，是我們本土派。 是港獨派， 所以咪打先咯。咁然之後打完本土派咧，就輪到自決派就最前頭啦。咁咪打埋自決派咯，自決派都打死埋啦， 就打埋 咁咪輪到泛民咯。 真過癮啊呢鋪！ 咁所以最後可能我自己再講多少就係話要翻翻去所謂嘅論述同埋路線圖上面，本土派其實好。幾年前已經一路以嚟有寫的了，即係如果你話由陳雲的城邦論開始咁計啦，佢必須要提係佢嘅，即係佢係有一個開創嘅功用喺度，但係後來的發展就已經係超出咗脱離曬佢嘅想像啦。因為已經佢嘅主張係一個港中區隔，即係喺一個政治上面嘅區隔，係一個一國兩制嘅假戲真做，用孔告峰教授嘅講法就係、是，即係。中共俾個假嘅一國兩制你，但係城邦論咧就可以俾一個真嘅一國兩制你咁樣樣，佢求嘅呢樣，但係對於主權嘅變更同埋想像咧，其實係冇嘅，冇下文嘅。但係佢就開咗一個空間，但後來嘅發展咧，譬如話民族論啦、甚至係更加激進嘅思想咧，已經係唔同噶啦。咁但係翻翻轉頭就係話論述，即係點為之論述咧？即係對於香港嘅。前途的想像又好啊，香港的路怎樣行，甚至是說你要怎樣去 achieve 這一步啊，即是所謂的路線圖是怎樣呢、其實你說有沒有寫其實都有，但問題就是說你寫出來的只能夠寫出一個大概、你不可以寫出一些具體的行動你很簡單說一句、如果你現在寫具體的行動你咪又係睇死， 因為我哋其實現在本土派要或者我哋香港人怎樣可以求生求存呢，是一個主權的爭奪戰，其實這個主權的爭奪戰換句說話來說就是兩個字，就是革命。我們怎樣將革命的一些即準備、路線圖、方向、寫在一本書上或者寫成一些文章給公眾去看呢，給你黑警去搜集這些資料呢，呢個笑話嚟噶嘛，冇可能。 我咧調翻轉嚟講，即係你講好有道理啊。但係因為我就會 fundamentally challenge 呢個所謂論述嘅概念，即係論述咧英文，即係有啲學術名詞咧本身，即係論述即係 discourse 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簡單啲嚟將個句子咧變翻到人類聽得明嘅説話咧，就係、即係你有乜套講法， 一個語境啊，點樣讓到啲人明白啊？ 論述再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個講法，你就俾個講法我，俾個道理我，咁就叫論述啦。咁即係咪真係咁重要咧？我諗即係。特別是由學術背景出嚟嘅，所謂左教又好，泛民主派又好，其實泛民主派唔 obsess 呢樣嘢嘅，佢哋對於論述咧冇一個好重嘅沉迷喺度嘅。咁但係即係我哋成日話左教就由於佢哋學術背景太重咧，變咗佢哋對於論述呢樣嘢好 obsess 啊，好覺得咧即係喂，如果你要搞一個社運或者你要搞一個民主運動或者你要推翻個政權咧， 你有一個好清晰嘅理論基礎， 係啦，你要好厚實嘅學術背景去支持。但實際上，即係睇翻現實咧，由古到今，究竟有幾多嘅革命啊，或者推翻政權嘅行動啊？即係話唔好講咁遠啦，或者有幾多譬如話黃背心，即係發覺喺黃背心運動，佢竟背後係咪真係有所謂論述咧？好、多時候係背，即係佢件事發生咗之後，啲人先再加俾佢。 因為你見到譬如話法國依家係左派右派，其實都行出嚟抽水，話係因為佢哋嘅講法令到嗰啲人出嚟噶嘛。 咁但係即係人哋真係走出嚟示威嗰班咁嘅卡車佬，會諗又諗咁多咩？佢覺得加油税好撚唔公平，搞到佢俾多咗錢，咁佢咪出嚟咯？ 即係老實講，例如話頭先講嘅本土思潮，即係呢個本土思潮係唔係靠一啲論述或者文章去建構出嚟噶嘛？即係呢個係其實係本土嘅大眾咧，香港人咧自己去即係討厭你中國人。而民生出嚟本土思潮嚟噶嘛？ 即係首先係有一啲社會現象，而所謂嘅論述咧，就係將啲社會現象嘗試係用一啲合理嘅或者係結合一啲學理上面嘅分析框架 去歸納、去解釋咁樣， 去勾勒出一個輪廓出嚟咁啫嘛。咁所以其實有啲你啱講到革命咧，其實古往今來好多革命咧，有好多時都係。透過後面的史家去 justify 翻成件事情係點樣樣嘅，佢唔係攞住本革命小冊子走去成班人走去革命，然之後哦成功咗之後咧就啊歸功於呢個嘢，唔係嘅，甚至有時有啲人只不過諗住上去示威嘅啫，點知示威越嚟越多人喎，喂、不如我哋走去市政府咯咁樣， 哦咁啊推翻咗咯，哦咁啊要搞個新政權啦、 但係如果你話事件發生完之後咧，啲史家或者一啲所謂學術派嘅人咧。 就去寫翻出嚟啊！其實咧係有預謀嘅，呢班人咧係有預謀地去走去市政府去佔領啊，點樣推翻呢個政權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叫學術派， 學術上嗰啲 包裝翻出嚟， 同埋後有時咧，你知道。一啲去好大嘅轉變咧，中間其實係好混亂嘅，啲決策好混亂啦，啲人與人之間嘅衝突好混亂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咧都係要靠啲，即係譬如後邊啲人去整理翻啦，或者去訪問一啲人啦，甚至嗰啲人做緊嘅時候，當時都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就覺得好有熱情咁樣，於是就去投入，全身投入咁去做，咁然之後忽然間成功咗咁樣樣。 即亦都係第二個方向，就係佢對於論述嗰個規格嘅要求好高，即係佢覺得你再出嚟講一套道理， 你一定要 work 嘅， 唔係亦都係即係你喺街頭講或者你網上 Facebook 出個 po 幾百字或者千字，佢覺得咁樣唔得嘅，你一定要好似寫學術著作咁樣咧，引曬所有前人嘅講法啊，然之後就分析比較，然之後你要砌到幾千字嘅論文出嚟咧，咁樣先至叫。論述嘅，其實係嘥鳩氣啦，真係。 但係佢係唔會做田野考察嘅喎，即係佢哋唔會攞呢啲嘢嚟去實踐嘅喎。佢鳩噏完一大輪之後，一大堆嘅理論論述，然之後你真係走去講喺個社運現場嗰度講 universal solidarity 咁樣樣，哇黐線講啲波蘭團結工會嗰啲嘢，但係其實就係嗰啲即係受壓迫嘅群眾團結起來嗰啲咁嘅廢話。 其實呢班友咧穿越翻去二戰，會唔會捉住 Churchill 問咧你抗德有咩論述呢？即係你抗拒希特拉背後已經有乜嘢宏觀論述可以支持你嘅抗拒行動？ 喂，佢可能覺得張伯倫又傾又砌，其實係 OK 嘅。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話，對於我哋本土派點樣行嚟2019年嘅路咧，其實我哋唔使理嗰啲即係泛民主派點樣去攻擊我哋，即係我哋只要。反而我成日都主張一樣嘢，就係少說話多做事，即係你直情係用行動咧去行出嚟。咁嗰個本土思潮點樣去繼續延續啊，或者鞏固啊，其實就靠大家嘅。 但係要做啲咩事呢都要具體講少少啦。咁第一件事其實係身體要保持健康啦。 係啊係啊。 第二件事就係其實係讀多啲書啦，亦都要多留意時事啦。唔單止香港嘅變化、中國嘅變化，亦都要留意國際嘅變化啦。尤其是你見到依家嗰個貿易戰，甚至對中國嘅針對啦，係全面包圍啦。呢啲係要留意。另一方面呢就係做工啦，儲多啲錢啦， 係啊， 經濟上要獨立。 其實好簡單，就係話你即係革命需要啲咩咧？ 錢， 革命需要錢。 三軍未發，糧草先行。 係啊，咁所以我就話，我哋本土派咧唔可以再係一啲好即係基層啊、好市井啊咁樣嘅人去組成。即係我哋當然要努力地去發奮去致富啦。咁但係我哋會知道就係話，我哋賺錢個方向唔係純粹為咗賺錢， 唔係就係為咗自己嘅享樂。 是 而是说你是有一部分你可能是愿意付出来，无论是时间也好金钱也好，去帮一些你觉得值得帮的想帮的一些人。 因为这样讲就很腥臭，但古往今来实在太多问题被钱绑住了，所以做 不到。也是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本土派来来去去都是一些穷人去组成的话，其实一些政敌或者一些叫暴政，他们会耍什么手段呢？你要錢啊嘛，你缺錢啊，係啊，咁我俾錢去收買你咯， 就係咁派錢啦。 係啦，如果你話我俾10万你唔夠嘅，我俾1亿俾，係咪都會收買到咧？咁我哋就係話我哋唔能夠俾暴露一啲缺點俾敵人知道。我哋錢呢樣嘢就一定要去努力去即係賺取啦。咁至於例如話革命啦，除咗錢咧，咁軍咧、兵咧，即係嗰個軍力啊。咁我哋可以點啊？咁當然有錢就做到好多嘢啦。咁但係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其實抗爭唔能夠去假借其他嘅力量，即係我哋唔可以期望美國，喂你美軍真係嚟我哋香港，我大佬， 我大佬， 係啦。咁但係就係話身體健康，除咗點樣去繼續宣揚、去宣傳呢個本土思潮之外，其實我哋都要去積極去裝備自己，即係能夠去。假使再有，即係好似我哋成日睇，喂，法國嗰啲嘅示威行動好正喎。咁但係問翻自己，如果你係住喺法國，你會唔會孭起個黃背心出去咧？你會唔會咁樣去對抗呢個咁樣嘅水炮車？即係呢樣嘢就係話，回歸到最核心，或者係最一個好原始嘅方法，即係我哋睇到咁多年嚟。泛民主派或者一些代議士 根本就不會幫到我們，那我們才會即走出來而已，我們原本整堆都是素人而已嘛。那我們走去參選了，現在議會的路沒得再行，那我們行什麼？我們已經知道清楚了，香港獨立就是我們唯一去救香港的一個路，那我們除了賺錢之外，我們要就要積極地去準備自己能夠革命的有用之身。咁我哋今集呢就讲到呢度啦。咁当然係话我哋点样去继续指望同埋鼓励大家喺2019年能够去再次重新振作，去行落去，去继续推动本土，继续去争取香港独立呢，我哋一集呢係唔能够讲晒。咁所以呢嚟緊我哋会再请阿斋主啦，再请阿张翼啦，未必你啦，係啦。咁我哋会系本土最前线啦，我相信我哋五集，我哋都会喺2019年咧，系奋力地咧去继续去始志去推行我哋推动我哋本土推动我哋香港独立嘅嗰个进程嘅。咁我哋就下次再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本土最前线，多谢大家， 拜拜。